娘子，干什么这么哭哭啼啼的？ 啊，老伯，我这西洋有礼。 哎，还礼还礼，你们在这儿哭什么呀？ 我们乃是异乡人，千里迢迢来到京都，不想寻不着官人的下落，无亲可奔，无耻恩深，望求老伯你辛苦封地。 哎，别哭别哭别哭，哎，这么办？有什么话咱到里边说啊，里边说。 多谢老伯。 哎，来来来，哎，请坐请坐。哎呀，还没请问您尊姓大名，哪里人士啊？ 我叫秦香莲， 哦， 湖广荆州人士。 怎么着，你也是湖广荆州人？哎呀，巧极了，我也是湖广荆州人，咱们是同乡啊。 老伯，你也是湖广荆州人吗？ 哎呀，常言说得好啊，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故乡人啊。来来来来，请坐请坐。哎呀，大老远的你们到这儿是投亲呢还是访友啊？ 寻找我丈夫来了。 哦，寻找你的丈夫，他叫什么名字呀？ 他叫陈世美。 嗯，什么什么？ 陈世美。 陈世美，这孩子是他的什么人呢？ 这是我与他的一双儿女。 哎呀，这就难怪了，这孩子跟他爸爸长得是一模一样啊。 老爸、 啊、 莫非与我丈夫相认吗？ 他是这么当的事。三年前呢，有位赶考的举子名叫陈世美，曾经住在我这店里头了。您别瞧我这个店小，风水好，如今他呀已经中了状元，做了官了。 哦，哎呀儿呀，你爹爹高中了，带我谢天谢地。 对，当谢天地。来来来，坐下说坐下说。 那老伯、他如今住在哪里？ 就住在前边驸马府啊。 什么驸马府啊？ 哎呦，这话可不该这么说呀。得了，干脆跟你们说开了得了。他是这么当的事，他中了状元以后啊，老太后十分的欢喜，招赘为东床驸马了。 Thank you. 官怎么办呢？ 不要咒他便离。 哎，慢着慢着，想那驸马府门禁森严，可怎么能让你们进去呢？ 难道就罢了不成？ 哎，有了，明儿个啊，我同你们一块儿去，到那儿咱就说是驸马爷的乡亲，他就让你进去了。见了面有什么话不就好说了吗？ 事到日今，也只好如此。 哎，别哭了，别哭了。 吃饭、 哦、对呀，孩子还没吃饭呢，不要紧的，后边有的是现成的饭菜啊，咱们到后边吃饭去啊。后边 多谢了。 哎，别谢了，别谢了，后边吃饭吧。 叫他们李谋生路去吧。 遵命。 都来。 在。 不准放他们进来，若是不遵，定要儿你告我命。 驸马言道，公务繁忙，不能相见，赏你温饮不良，回乡另谋生路去吧。 这银子我是不要的。 错是为何？ 我对你失事了吧。 同年， 这是我与他的一双儿女。 我来问你，近日府中有桩大喜之事，你可知晓？ 名位就是你家驸马受胆之力。 果然是夫人到了，小人不知，多有冒犯。 大门官就该让我们进去才是。 哎呀，夫人呐、啊，虽是小人不允，只是驸马有命在先，小人怎敢的违抗？ 你不在家中侍奉儿老，来 来到这驸马府做什么来了？ 难道你不曾见我身穿小服母？ Yeah. 下官不像人，脸色不带领两股孩儿领到深路去吧。 官人，我来问你，你离家之时与我留下了几句言语，你还记得不？ 我什么都记不得了。 你那是言道，我陈世美重遇不重，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夫妻恩爱，地久天长，此话可是你讲的？ 我记不清了。 那是为妻人之悲痛，对你言道，君去求官，请奉高堂，若得富贵，莫欺糟糠。 什么糟糠不糟糠，你快快与我出去。 你叫我们到哪里去？ 随你自便。 你就这样恩断义绝不？ 我本来就与你无有什么情谊，你快快与我出去。 you Thank you. 晓得东周列国百里奚在堂上与他夫人相会的故事。 这样 这套奏好，明日是你丈夫守丧之期，老夫还要亲自国府之后，明日始发将你带进他府，你用乡音曲调编写歌词打动于他，倘若乡里人下，岂不是好？ 全仗相意。 你侄在哪里？ 侄在西门外张三娘的殿中。 哦，请温饮十两过来。明日来到我府，与我一同前去便了。 谢相爷。 送他吃饭去吧。 Thank you. 相公，请至洞庭日席。 哎，慢来。向洞庭之上，老夫的门人第一次特多，大家若在一池饮酒，多有不便呢。 好，日次将酒宴摆在西花厅，本宫亲自奉陪。 这倒是的， 对是。 有， 将酒宴摆在西花厅。 是。 两个 亲，我马亲。 吗？ 请。老夫忘记了你是哪里人士。 湖广荆州人士。 哦，好地方。 哎，是好地方。 但不知贵乡吃喝名产奇珍。 我们哪里无有什么名产奇珍。不过是吃了些个文人才子。 哦，如此顺来是文丈夫的礼仪之乡。 本来是礼仪之乡。 赵王，若不是礼仪之乡，也能吃驸马你这样礼仪的人才。 哎呀呀，老相国你夸奖了。相国 请。 相国，因何心中不悦？ 不是啊，你看东厅之上，猜拳行礼，何等的热闹！你我在此饮酒，毫无趣味。 哎呀，这又何妨？民工我才女，谈唱歌舞，与老相国佳人，你看如何？ 哎呀，他们的歌唱，老夫听过多次，不胜厌烦。 你相国之见呢？ 想起来了，是在鲁国长家见几个村妇在哪里歌唱。倒也动听，不日换一个前来唱唱几段，直至酒兴，你看如何？ 村歌一调，怎能登这大雅之堂？ 哎，驸马，你不要小看了他们，他们唱的是离合悲欢的故事，动听得很呐、 哎。只怕官职不雅。 驸马不允。 哎呀，官职不雅，哎， 老夫告辞。 慢来，慢来，慢来。哈哈哈哈哈。老相国不必如此，就依相国也就是了。 这便才是。 相国请。哎呦，去至长家换一个歌唱的村妇前来。 遵旨。 慢来，驸马今日甚沉，他们的食物特多，不如命老夫这个小家去换，你看如何？ 就依相国。 哎，去至长家换一个歌唱的村妇前来。 是。 哎，要好的呀。 是是是。 啊，驸马。 相国。 稍是村妇到此歌唱，你我要仔细地听上一听其中的意义不消啊。 好，要仔细地听上一听。相国 请。 相爷， 参见相爷。 罢了，见过驸马。 参见驸马。 来，有红柳出去。 是。谁呢？驸马，你认识他？ 怎么回人之他呀？ 赵华，既不相认，村夫到此，驸马因何这样大惊小怪呀？ 今当本宫受胆之妻，你看这村夫脱衣烂衫，身穿校服，成何体统啊？ 哎呀，你我听他的歌唱，你管他衣衫此身， 到这里宾客日晕，岂不惹人耻笑啊？ 驸马，这就是你的不是了。 怎么是本宫的不是呢？ 想你我在朝为官，服众家眷，吃的是珍馐美味，穿的是绫罗绸缎，可惜这个村妇她不曾嫁到一个好丈夫，故而她抛头露面，卖唱独人。驸马，你不怜悯于她，反笑她衣衫褴褛，哎呀呀，似乎有些不近人情吧。 本宫乃是一句喜言。 哎呀呀，你这一句喜言不知紧要，先些叫他乘兴而来，败兴而归呀。这一村夫你唱的什么曲调？ 湖广荆州曲调。 哦，村夫，湖广荆州曲调，哎呀呀，唱起驸马爷的家乡之音来了。我想这湖广荆州乃是文章府的礼仪之乡，这曲调嘛，一定也是好的，老夫倒要一饱耳福。 何为是？ 有， 叫他廊下去唱。 遵旨。 老夫年迈耳聋，还是堂上唱。 廊下唱。 堂上唱。 廊下唱。又要告辞？ 不是啊，你我还来村夫唱上几段，为的是治治酒兴。你叫他廊下去唱，分明是嫌弃于他，厌烦于我，故而告辞。 好好好，就叫他堂上唱。 嘿嘿，多此一举嘛。哎，与他一个所谓。 谢相爷， 慢慢唱来。 的好，驸马，你可曾听见？ 我不曾听见呐！ 啊，这样的好石头你都不曾听见？ 不曾听见。 哎呀，待老夫重说一遍你听。他唱的是“富在东来，妻在西，老燕纷飞两别离”，一个东，一个西。儿女不是儿女，是父亲不是父亲。 相哥，你的酒能了？ 不妨是还有两句呢。神鬼之间，心人笑。笑什么？ 因何不听酒人啼？ 赵娃，因何不听酒人啼？妙得精。妙在这新人笑旧人啼，哈，老夫我好恨呐。 啊，相国，你恨着何来？ 我恨的是人情冷暖，世态炎凉。 你管他什么炎凉不炎凉，你的菜都凉了。 不妨事，有道是凉在口内，热在心中。你倒是与不是啊？ 是是是，请。 我说我的，你唱你的呀。 是。 常在绝庙之处，驸马昏昏欲睡，莫非有什么愁烦之事吗？ 本宫心如平静，我毫无愁烦。 啊，驸马，汉朝宋弘有两句言语，你可记得？ 哪两句言语？ 贫贱之交不可忘，扫炕之妻不下堂。 我倒忘怀了。 哎呀呀，你真是贵人不忘事啊！往下唱来。 这个女子的丈夫还是个做官的。 正是。 你唱你哪家新闻？ 是我自己的苦情。 哦、你自己的苦情，你叫何名字？ 我叫秦香莲。 你丈夫叫何名字？ 这个。 不妨大胆地讲，由老夫做主。 陈世美。啊！ 大胆村夫竟敢直呼我家驸马爷的名讳，难道说你就不要脑袋了吗？ 像世家之上同名同姓的甚多，她丈夫叫陈世美，与你家驸马什么相看？ 哼， 狐假虎威，狗仗人势。驸马，我说的对是不对呀、啊？ 对对对，懂。本宫在此，哪要你这个奴才来多管闲事？还不与我滚了出去！滚了出去！都与我滚了出去！ 嘿嘿，我倒不在乎，往下唱来。 啊，相爷，我总有千言万语，也唱不出来了。 啊，相爷。看他在哪里假装沉睡，相知有悔心之意，老夫斩腿，你亲自哀告与他去吧。 谢相爷。 儿女有靠，难道就不顾我这驸马的前程？ 这驸马的前程，他害得官人妻离子散，你要他何用？ 分明你自己高攀不上，一心赖在我的身上，你还有什么夫妻之情？ 天地之言，莫非将我母子消山灭迹不成？ 合乎天理，顺乎人情， 只恐这天理人情由不得你。 由不得我也要与我，你若吃去便罢，日若不然我就要。 你要怎样？ 我就要。 驸马，你为何这样变见变色？哦哦，是了，你怕将他扔下，身上问罪降罪于你。不妨你若将他扔下，倘若万岁降罪，老夫我盼着这点前程不要，也要与你担待担待。 相公，一不欺君，二不害民，要你替我担待何来呢？ 怎么，你一不欺君，二不害民？嘿嘿，依我看来，他就是你欺君害民铁板的刚恩人。 啊，官人，既有相爷担待你，你回心转意了吧？ 哈哈。看你二人一唱一和，无非设下圈套，陷害本宫不成？ 啊！老夫好心好意成全你夫妻团圆，怎么反是我设此圈套？真正岂有此理！ 本宫之事不用你管。 有道是：萝卜平有人缠，事不公有人管。此事啊，老夫我是管定了， 只怕你管不了。 管不了也要管。驸马，你认是不认？ 要认呐、啊，你认 啊！你要老夫认他此生， 你将他带回府去，烦闷之时叫他谈尝一回，你开心家门岂不是一举两得？ 皇上， 官到江西南府问楼，是从你大呼叫临头，不提不提是人的他。 前去杀人不讲罪状，是何缘？